大家好，又到星期六，重而话你知。咁咧，今日讲嘅话题咧，关于人同动物都会发生喺个身上嘅，系咩问题？关节问题、骨刺啊、风湿痛啊，我哋好辛苦时，动物都会有呢个问题。咁市面上咧有好多湿条纹嘅嘢，都可以辅助佢哋，令佢哋舒缓嘅。咁但系咧，仲有一样嘢令佢哋更加可以咧个关节活动能力好啲啊，样样都比较舒服啲嘅时候就系咩咧？物理治疗啦，喺动物界都有物理治疗呢样嘢嘅。咁人哋啲主人会问：物理治疗佢哋唔定嘅，会喐嘅。咁我点样去控制佢呢只动物去做物理治疗？唔使怕，今日咧我介绍一位咧，佢本身亦都系兽医姑娘，但系咧亦都系一个动物嘅物理治疗师。Wayman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 你好啊！我想問 一 下你做物理治療師 咧 幾耐？ 大概有兩年時間咯。 兩年。 係。 即 係 由讀完呢個 course 啦，咁而家講緊，應該係2015年開始啦，到而家。 嗯。咁我本身咧，我都知道你係咧同我一樣獸醫姑娘 係啦。 咁但係有咩促使到你去讀埋個動物嘅物理？ 咁其實好個人嘅，第一點就係、是，因為其實都做咗動物嘅護士都一段時間啦，其實都揾緊一啲轉變嘅想自己。咁加上自己屋企咧，咁我自己媽媽都有關節上嘅問題，咁加上做呢行，你會覺得人老咗係有關節問題。其實而家我每日去診所見動物都係有咁嘅問題，其實係咪有啲方法係可以幫到佢哋咧？咁嗰陣時又想讀下書，咁就啱啱揾到個 course 係關於動物物理治療嘅，咁就去 book 咗啦。 所以變咗就佢而家獲益，當然都幫助到好多動物。 希望係。 咁我亦都想知道一樣嘢，就係話而家你讀完呢個 course 出嚟之後啦，咁你真係開始要出嚟幫助動物去做呢個物理治療。其實依個年代係咪好多動物都好需要做物理治療？ 其實任何時候都需要嘅。咁但係最主要係要教育啲主人去了解到其實動物都有咁嘅需要，呢、這個前提會大少少，因為有多時候譬如有啲十字韌帶斷咗，我哋見到係會趌下趌下只腳啊，嗰啲主人會好主動會過嚟啊，或者係嗰個動物做完一個波輪蓋移位嘅手術，係會好主動過嚟，因為痛咗一輪啦，其實嗰啲肌肉開始萎縮啊，好明顯嘅，咁佢哋會覺得都需要做咯喎。咁但係咧，好多時候咧，就啲主人會忽略咗一樣嘢，就係啲年老嘅動物啦。因為啲年老動物成日好似守護嘅狗仔，佢抱極都係好似幾歲咁樣，但係佢點忘記咗其實嘅狗仔嘅壽命其實可能得十幾歲，佢到過咗十歲八歲嗰陣時候咧，其實已經係啲關節問題開始慢慢咁浮現啦。咁其實係一個需要去護理咯。好多時候一去到最常見可能隻狗仔瞓咗喺度，其實關節炎係好嚴重，因為其實嗰個關節問題係影響到佢行唔到，而令到佢嗰個肌肉開始萎縮啊。肌肉係一個 support 個身體嘅，如果佢冇嗰個肌肉去 support 自己嗰陣時候咧，就算佢食完止痛藥，佢個關節冇問題都好，咁其實佢都未必可以撐得翻起自己。咁其實物理治療係一個輔助嘅，即係配合藥物方面係另一個，等佢可以訓練翻肌肉啊，同埋運動翻佢個關節。嘅轉向一個運動嚟嘅。 咁嗱，我聽到你啦，一陣你講啦，教育翻啲主人 係 點樣去教育啲主人 可以譬如喺嗰個診所嗰度啦，好在自己喺診所嘅工作啦，咁我會見到有啲主人係好唔小心嘅，好錫嘅動物其實佢哋冇心嘅，去抱啲細狗仔，尤其是好似人咁樣去抱啊。變咗佢上肢拉起咗嗰陣時候咧，咁佢下肢定下，咁係已經扭傷咗個盤骨同嗰個腰骨，而佢哋自己唔知道，同埋佢哋覺得大隻狗仔係年老嚟到啦，係趌下係一個正常嘅，咁其實佢冇留意到，其實佢已經個關節已經嗰個膝頭哥可能個網球咁大，同埋個肌肉係萎縮到係即基本上淨係靠個前肢。正常一隻 Labrador 可能已經行到成隻老虎狗咁樣，係嗰個手踭已經係向外，好辛苦咁爬啊爬。其實係每次一有機會見到咁嘅 case， 個主人唔理解嗰陣時候，就都不厭其煩。其實係要花可能個診醫生去睇個證，可能15分鐘、20分鐘。咁但係到我可能唔需要收錢嘅，其實我嚟到一見到嗰陣時候， 我之後亦都會去捉住個客，同佢哋講：喂，只狗系統嘅問題，你屋企應該要點樣做？可能係講緊嘥去廿分鐘、三十分鐘，甚至乎更加耐嘅時間。我有時會打電話嚟再問啊，有咩可以幫到佢？有咩做到啊？係咪真係要揾個人揾你幫我只動物去做啊？咁樣呢樣。 因為其實我都最近都覺得人係有關節痛嘅啫，其實佢唔運動啊，都會有呢個問題 咧。有兩方面，一方面咧就係嗰啲主人會真係留意唔到，佢會慢慢慢慢見只狗隻衰老，覺得係理所當然，佢唔會諗起一個方法，其實可以佢個過程佢退化係必然嘅，人同動物都退化係必然嘅，但係究竟嗰個落過程係？十度咁斜到落啊，定好似跳完埋九十度咁落咧，係有一控制嘅。 呢樣嘢我明白，啲老人家好得意嘅就係會覺得啊，我老咗都係揸拐杖行嘅啫，呢個係正常嘅喎。佢哋諗得係正常，但佢冇諗到喂動物唔識得用拐杖啊，而係點樣去令佢舒緩翻咧？其實呢個問題其實真係佢講得阿 Raymond 講得好啱啊，就係教育翻啲主人。咁我另外啦，想知道啦，你話齋頭先你講開老嘅狗啊，你老嘅狗基本上就一定係好似我哋人咁有寬濕啊、關節啊、甚至乎骨刺啦呢啲噶啦。咁呢啲一定係多數你哋都會做物理治療。 都會可以做物理。 咁除咗呢啲我連到我知道佢哋揾你做物理治療舒緩啦。咁仲有邊啲情況下貓狗要揾你去做物理治療咧？ 創傷式的問題咯， 點樣創傷？ 即係譬如斷咗骨啦，佢本身好奇怪嘅，有啲 case 佢係配種啊，佢係啲混種狗嚟嘅，但係咧佢唔知咩嘅品種撈埋一齊咧，變咗佢個關節係畸形啊，佢係一邊見過一隻最奇怪嗰個 case 就係佢右邊身好似一隻老虎狗咁樣嘅。左邊身就好似一個普通唐狗，可能個 lab 嗰啲咁嘅 size， 咁變咗佢個角咪平衡咯。咁你其實需要揾方法，佢長期其實一個動作個身體去嗰個移位嘅時候咧，四隻腳嘅動物佢一隻手唔妥，咁其實其餘嗰三隻甚至乎成個身體係要走嗰隻手嘅。究竟我點可以將佢教翻轉頭，用多啲？其餘嗰三隻咧，或者用多啲去企嘅型嗰只咧，同埋會唔會去平時其實一個傳聞，大概可能一個禮拜或者一個禮拜一次或者兩次嘅。咁其實個時間都好有限嘅。咁佢每日生活佢都要去行，其實都輪轉緊嘅。可能做緊嚟緊嗰陣時候，可能都要同佢做翻啲少少按摩啊、伸展運動啊，係呢啲可以幫到佢咯。 嗯，即係呢個係譬如手術後啊。 手術後或者係佢嗰個關節本身已經天生係畸形咗嘅。 但係兩樣知啦，而家我知道你咧，暫時咧係咪做都係多數狗啊？ 做狗有陣時會做馬咯，即係去馬房，即 係馬都要嘅。 朋友嗰啲馬咯，咁就會幫佢按摩同埋拉筋咁樣。 但貓咧， 貓試過做，但係會困難啲嘅，因為佢真係啊唔定，同埋佢柔韌性好大嘅。咁譬如好似伸展佢腳嗰手腳嗰陣時，狗仔就好明顯會有個反動力俾你，即係身體鼓動緊佢嘅。但係貓仔佢個關節實太柔軟啦，咁佢伸幾遠咧，咁就會有啲難度。咁但係都有方法嘅，咁要視乎翻咩情況啦。咁最上一次做嗰個咧就係跑步機，用跑步機做。咁佢因為風濕嘅問題啦，佢要切咗佢右邊後腳嘅髋關節。係啦，咁變咗佢做完手術之後咧，貓仔佢你好難逼到佢運動噶嘛，佢就成日瞓咗喺度，變咗佢嗰兩邊大髀嘅 size 係爭一倍嘅，即係嗰個三寸到啦，個厚度大概兩寸上兩寸到啦，咁但係受傷佢只腳咧，佢揾一寸到，係啱啱皮包骨嘅，係完全冇肉墊到嘅，咁要揾啲方法去譬如啲站裝咯，我叫做站裝嘅動作啦，跑步機。唔係就咁四隻腳跑啦，咁可能有啲嘢佔住佢腳，要迫使佢嗰個 balance， 即個平衡去翻右邊，就用多啲個右口。 即其實你物理治療之餘，其實係咪本身主人自己都要翻到佢都要輔助？ 絕對係要，絕對係要，因為有陣時，譬如頭先講第一樣嘢就係有啲主人咧，佢抱只狗仔嘅姿勢係好唔正確嘅，咁第一樣嘢咧，咁佢每日都要去可能狗仔抱嘢嘅，咁佢。知道呢樣嘢啦，咁同埋佢嚟得揾我嘅，通常一個禮拜頂曬籠，可能一至兩次， 咁其實佢又仲有六日或者有三四日喺屋企嘅，咁佢自己都係有啲保養嘅動作要做啦。咁其實市面上有好多，譬如陣間可能會俾你睇到一個叫做紅外線機啦，咁其實係啲人類嘅物理治療嘅儀器嚟嘅，咁其實係好 mild 嘅紅外線，等佢可以舒緩嘅血管啦，等佢可以減輕個痛楚啊，因為嗰個發炎都係好簡單啲嚟講就係血液唔穩定啊，咁啊積聚咗喺度，可能瞓得太耐啊，咁佢會腫咗一嚿啊，咁樣喺度，咁其實用嗰嚿機咧，咁就可以用啲紅外線同埋啲嘅温度啦，咁但可以從事到佢嗰個血液循環好啲，就減輕佢平時嘅痛楚。咁有陣如果香港比較難少少咧，就係好多主人都唔係 well trained 嚟教，即係個訓練係爭少少嘅。咁有啲難度，譬如帶佢上去行斜路啦，我最中意見啲主人帶啲狗仔去行斜路嘅。咁當佢伸展行上斜嗰陣時，可以伸展翻個後腳，等佢。個練翻佢嗰個大髀個肌肉就唔翻，即係其實嗰個關節問題，大部分貓狗又好，都係集中喺後肢嘅，係啦，咁就變咗係行嗰陣時可以到佢伸展多咗個後腳。如果我做就可以用人手推，但係我就好少教啲客人咁做，因為有陣時佢哋唔識就嗰度力啊，咁就一掹掹咗佢咧，咁就反而會仲 更加傷， 係啦，更加傷。 咁嗱，不如咧就同大家講啦，一陣間我會介紹下佢用咩儀器嚟幫助啲動物去做嗰個物理治療啊，令佢嗰個舒緩嘅。咁但係而家佢簡單介紹俾大家聽咧，佢有啲乜嘢去做治療，佢可以簡單同大家講咗先。我想問下佢啦，即係問下你佢哋做治療，我知道係除咗跑步機頭先你講啦，佢仲有邊方面去做治療？ 嗱，咁。幾大類嘅，咁就跑步機我就最常用嘅。有陣時水療啦，水療亦都會教啲客啦，因為我自己就冇水療嘅，或者細狗仔咧，咁就可以揾個水缸，咁就擺佢落去遊嘅。咁但係都好焗下，因為如果天氣凍啦，同埋有啲主人唔係咁中意俾只狗仔濕水要成日沖涼啊咁樣嘅。咁另外一樣就係 fitball 啦 ，fitball 同埋一個紅外線機啦，同埋一個脈衝電叫做 muscle stimulator 咁做，咁但係除隻人用嘅，其實貼喺膊頭嚟幫人彈彈彈嗰啲，咁陣間都可以即係話俾大家聽，究竟呢個係點樣去用法咯。 咁樣陣間咧 ，Raymond 咧，咁就會同大家介紹下佢點樣去幫啲動物去做嗰個物理治療嘅。 而家第一樣嘢咧，就想示範俾大家睇，叫 grip 啦，咁就係一個跨欄嘅動作嚟嘅。咁就好多時候啲主人會覺得。只狗仔是沒有問題的，不需要做物理治療，但是呢我們要望，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想只動物，因為呢狗仔是四隻腳的動物的，它如果有一隻腳不妥當的時候呢，它仍然可以用其他三隻去走，變成當你發現剛才說過的譬如個肌肉萎縮，當它發現了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其實已經是比較難去控制的，所以我們做主人的是要比較細心一點觀察只狗仔有什麼異樣。咁而家咧做一個 program 咧，係最主要訓練翻佢啦，去提佢個動作。有陣時候，如果你見到有啲狗仔去行得唔係咁順暢嗰陣時候咧，佢隻手掌或者腳掌咧就會拖住咁行嘅，咁就佢哋會拖住嘅腳行啦。有陣時候會整到刮到嗰個手掌或者腳掌面嘅皮膚啦，同會好容易會好似咬柴咁樣平衡唔到，就會撲一撲，咁導致另一個意外。另一個受傷出現咯。OK， 咁我而家示範下，呢個示範一個叫做弟弟啦，佢做啱咗第一樣嘢嘅，佢比較喜歡用呢個胸帶，因為咧有陣時狗主人都會用頸帶，唔係一個錯嘅問題，但係要視乎一隻狗仔嘅品性。如果佢成日搶升嗰陣時候咧，你不停咁樣去揸住條頸周圍揈，其實係會令到佢嗰個頸部會受傷嘅。而胸帶有一個好處咧，佢受力點咧就喺嗰個胸骨嗰度，個背脊啱啱肩胛骨中間，咁變咗佢受屈咗大部分嘅體重，減少佢嗰個受傷嘅機會嘅。OK， 我哋嚟啦，嚟按慢少少，今日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。咁你會見到下低咧嗰個板嗰度咧，我就係有啲凹凹凸凸，其實一啲腳底按摩，人用腳底按摩嘅嘢嚟嘅。 唔係令到佢痛，而係咧想令到佢咧可以有少刺激作用咧 ，stroke 只腳咧會 stroke 得好啲，即係提腿嗰下咧提個腳掌嘅時候會提得好少少，係啦 ，OK。咁佢有唔同 setting 咧，呢個最簡單嗰個方法嚟嘅就係、是、個平衡，等佢慢慢跨步。譬如佢係有啲平衡嘅問題啊，佢可能唔單止係其中一隻腳有問題，可能係有兩三隻腳有問題嘅。咁可能係打交叉去擺啦，或者係唔平衡咁係斜去一邊咁樣去俾佢行啦。咁而家示範，暫時我哋用最簡單嘅方法去做先。係啦，係咪啊 ？OK。这個作用咧就等佢可以四隻腳平均咁樣提腿啦，即係唔會話其中一隻拖住只腳唔肯行啊咁樣，即係至少佢每隻腳都會有個機會俾佢達高嘅。咁同埋會有其他唔同嘅 setting 咧，見到三個窿啦，未必係一定平衡咁行嘅。佢因應翻佢嗰個情況，佢可能係斜向一邊，等佢譬如佢咁樣行嘅時候向前行，佢右邊可能會遞高少少，就可能因為佢右邊個關節會比較差少少啦。或者 交叉咁行嘅，或者可能再 set 長啲，咁等佢可以踏步，可能踏得多少少啦，踏長少少距離啦，咁同埋等佢左右交替個平衡都會可以控制到嘅。OK， 嗱呢個就係跑步機嘅訓練啦。咁跑步機咧最簡單一樣嘢就係一個大氧運動。有陣時啲主人覺得我成日帶佢出街啊咁樣，如果帶佢出街，很多時候啲狗仔可能行三四步，會停一停，然之後就聞下地下咁樣。其實呢個唔係大氧運動，大氧運動嘅意思係一個很穩定嘅速度，要去行一個比較長時間，那個先係為之一個大氧運動。等佢可以 build up 翻啲 muscle。咁要點解話係最簡單嘅方法呢？咁頭先都講咗啦。咁有好多時候啲狗仔係某一隻腳出現咗問題噶嘛。咁我如果我就咁擺喺佢呢度，那個問題出現啦，係嗰四隻腳。咁佢會唔會行下嗰陣時用三隻，其餘嗰三隻腳行，另外一隻腳仔咧，佢仍然都係會喐嘅喎。咁其實有啲方法嘅，譬如會墊高嗰個跑步機啦，等佢會有一個向上嘅動力啦，等佢可以用個後腳啊，四隻腳仔都可以向有個向上攀升嗰個動作嚟訓練到佢啦，或者甚至乎有啲好虐待嘅，啲主人見到哇咁樣虐待我只狗仔，但係唔係嘅，係為佢好嘅一樣嘅。就係咧，將佢好嗰只後腳咧包住佢，等佢落地嗰下辛苦，咁會變咗可以將佢嗰個重心咧移去比較差只腳仔嗰度，等佢訓練翻佢受傷嗰只腳仔。好，咁而家咧手台面上面咧有兩部機啦，咁呢個咧就係紅外線機，其實喺市面上都會有得賣嘅。咁佢係用啲紅外線啦，係。用呢個光嘅波長去滲入個血管嗰度啦，咁加上佢有少少發熱嘅，咁頭先講咗好多時候啲身體僵硬啊或者發炎咧，咁都係一啲血液唔流通而導致到係咁樣嘅。咁佢依個每次大概照佢，其實屋企你可以自己做到嘅，好簡單。咁你每次距離嗰個患處啦，或者嗰、那個如果狗仔，譬如啲咁細嘅狗仔嘅，可以擺喺度。咁距離大概20cm 度啦，你計翻20至30cm 度啦。如果唔係辣親佢啦，咁照15分鐘其實都好夠噶啦，已經。你每日一兩次冇乜問題嘅呢樣嘢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嘅 muscle stimulator， 佢叫做 muscle stimulator 嘅人用咧，就係、是、類似係即俾佢貼落膊頭啊，會電啲膊頭嘅按摩儀嚟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個有其實有啲動物用嘅，不過就買咗人用嗰個俾佢做。咁呢個比較複雜啲，同埋用起上嚟咧，一定係嗰個患者咧，一定係比較差啲嘅。譬如佢真係完全喐唔到啊，攤咗喺度啊，嗰啲先會用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係比較用用一啲電流去刺激嗰個肌肉，令佢跳動啊。有陣時有啲關節有問題嘅動物啦，已經係痛到喐唔到啊！咁佢嗰個身體不停咁萎縮，嗰、那個肌肉不停咁萎縮嗰陣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你見到皮包骨啲人會令到佢嗰個筋腱佢硬化咗嗰陣時候咧，佢會打到落自己嘅神經線上邊咧，會令到佢好痛嘅。咁呢個就可以幫到佢咧，就可以 每次跳動就好似一個幫佢做運動咁樣，等佢有啲反射動作，每次係咁跳下跳動，踢下踢下只腳，咁就等佢可以訓練翻嗰個強化翻啲肌肉咁樣咯。OK， 嗱，咁可以解釋翻有啲嘢喺屋企做到啦。咁喺通常咧狗仔嗰個結構嘅問題啦，咁通常佢哋病發關節問題咧都係集中喺後半身嘅。而前半肢係只係得兩個大肌肉咧，咁就係好，只會令到佢最主要嗰個關節問題就係肌肉過分平衡，係因為佢後肢冇力而太過集中用個前肢，而導致兩個膊頭咧會比較用得太盡，咁就會令到肌肉疲勞啦，咁就最嚴重嗰陣時就會攤咗喺度喐噶啦。咁屋企可以做啲乜嘢呢？咁我最簡單嗰啲可以做個按摩啦，譬如佢好乖咁樣瞓咗喺度嘅，咁我哋會梳下梳下佢啦，等佢好 relax 嘅狀態。究竟我用咩力去到先至最理想呢？咁唔會話咁死力咁樣捽落去噶嘛，因為你咁人咁大個，狗仔咁細隻，咁有時撳落去可能會整親佢嘅。我哋咧中國人就最好啦，我哋教啲中國人咧就好似打麻雀咁啦，我哋甩牌。我哋甩牌，點甩佢呢？由我哋摸佢個頭仔啦，你睇下好似開落嘅喎，咁開始甩佢啦，後尾枕關節，個力度係點樣呢？其實你係撳落去，你掂到，你感覺到嗰個骨，你就已經係要停噶啦，嗰個力已經係啱嘅，需要再壓落去啊，就會整親佢嘅。佢掂落去啦，我哋會打下圈。因為脊椎如果你知道是每一嚿魚骨魚骨咁樣冧住嘅，其實你摸咧就係摸骨與骨之間嘅空位，我哋撳落去啦，然之後同我哋打圈，輕輕輕輕打圈，咁打圈大概10-20下，咁就 O K 嘅啦。我哋可以慢慢慢慢慢慢咁用，每下大概係即每個位置大概做10-20下到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會坑嘅。每個 section 大概10-20分鐘到，大概10分鐘到啦，因為都可能隻狗仔會過耐性，咁我自己做嘅每一個部分，我都係大概10分鐘到為一個 part 嘅。點為之係10分鐘咧？個脊椎為10分鐘啦，希望做到即係來回可能一個每個關節10下，咁佢捽落去嗰陣時候咧，咁來回。不停去做，咁大概10分鐘，咁為之一個部分。我哋手仔可以點做呢？手仔係嘅，手仔嘅，做手仔。我哋做呢邊啦，手仔我哋依個係肩胛骨，呢個位置肩胛骨啦。我哋要熟習嗰個狗仔結構，膊頭唔係喺呢度，狗仔膊頭喺呢度嚟嘅。我哋會摸到肩胛骨同埋嗰個膊頭之間嘅骨啦，我哋會捋落去。慢慢一下一下咁打血，沿住嗰個骨頭，沿住上半臂後面有個大肌肉嘅，我哋不停咁樣打轉打血。你要知道咧，每嚿肌肉咧個組織咧係一條條垂直嘅紋理嚟嘅。我哋點解要打圈呢？就希望佢收緊咗嘅肌肉咧可以慢慢擴張翻、鬆弛翻佢。咁另外，我哋可依個我就唔會令依個動作咧，我哋就會建議喺屋企做嘅。平時我喺診所會幫啲客去做咧，就係會輕輕接住佢啦，隻手仔，喂，嗰啲喎，咁啊 cut 咗啲，接住佢啦，然之後喺個手臂後面咧就推一下，就推一下嘅啫。好啦，我哋腳仔又點做呢？腳仔一樣啦，我哋唔需要好大力咁接佢嘅，只係一隻手指吉佢個腳板底嗰度，佢就會慢慢自己會縮咗埋佢噶啦。我哋接住佢，心裏面想達到40下度，然之後推佢膝頭哥向後邊，推到直咁就要放下，輕輕放。嗱，依個就唔係咁建議大家屋企做，因為咧真係。你不知道他有什麼反應，不知道力量是多少，有機會會拉到他，尤其是譬如狗仔他膝頭哥是有個 關節炎嘅，成個膝頭骨係脹大曬嘅，同埋佢就算交叉腳啦，變咗佢如果夾硬去做呢個動作嗰陣時咧，可以令到佢整親嘅。咁如果大狗或者細狗咧，咁都可以另外一個可以同佢一齊開心嘅動作嘅，而家好似啊，譬如整隻手啊，佢有啲唔自在咁樣嘅。咁另一個動作咧就係同佢面對面先，我哋咁頭先講咗係一個行斜路啊嘛。咁行斜路最主要咧係令到後腳可以蹬前，蹬前嗰下咧就訓練翻佢個後腳肌肉，等佢唔好太過依賴膝頭哥關節去 support 住個體重。咁我哋起身先，係啦，我哋咁啊扶住佢個手仔啦，之後咁樣企。頭先解釋個 fit ball 其實同樣個道理嚟嘅，我哋個目標就係要令到佢用後腳去企，咁樣扶住係咪啊？咁用後腳去支撐住自己，係咪？如果熟習咗嗰陣時候咧，我哋可以慢慢向前、向後帶動佢行，咁啊做下呢啲動作，係啦。譬如屋企有幾個鞋盒嘅，呢啲細狗仔咪擺個鞋盒嗰度咯。如果大隻，譬如 Labrador 或者係呢啲金毛嗰啲咧，淨可以同佢攬起佢，同佢只跳步筆唔擦擦咁都 OK 嘅，係啦。咁大概每日，如果你有時間嘅，每日可以做一至兩次，咁每日做都冇問題嘅呢樣嘢。其實好按摩同埋一個親子活動，其實都冇話過太多嘅，係啦。咁另外有啲頭先講一樣嘢，就係我成日好神經質，我見到啲客你咁抱只狗仔咧，咁我就會做緊嘢，我都會出嚟鬧佢嘅。就係好多狗主人咧都會係啦咁樣去抱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正確嘅姿勢嚟嘅，因為嗰個脊椎啦，定啲我哋同埋脊椎啦、髋關節個盤骨啦同腳係成一個直角嘅，佢唔似人係一個直立動物啦。咁如果我夾硬咁去抱嗰陣時候咧，咁就會將嗰個脊骨、嗰個脊骨同嗰個大髀夾硬拉開咗。同埋佢如果下低佢只腳有活動嗰陣時候咧，佢條腰骨咧就會好傷嘅，好容易扭親條腰嘅，咁就要盡量去避免呢個動作。我哋抱嗰陣時咧，呢細狗仔比較簡單啲，我就會抱佢個心口仔先啦。第一隻手即刻要跨過嚟，已經喺只腳嗰度啦 ，support 住嗰個後腳，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嗱，同埋等佢落嚟。抱上嚟同喺地下嗰陣時，都一個好似瞓喺度咁嘅感覺，唔係一個坐，唔係一個忽然間轉移嘅嗰個姿勢。咁同埋嗰啲主人屋企好中意同啲狗仔玩嘅，咁我哋有啲咩嘢要避免意外發生咧？就係一啲譬如拋波嘅動作啦，因為拋波嗰陣時，我屋企可能好大嘅，有一千一二千尺嘅。咁但係每個房間可能得100-200尺嘅啫喎，比盡係咁樣。但係個波一撞牆或者撞到其他家私反彈，但係只狗仔追緊嗰陣時候，佢會有個轉向，忽然間彈翻轉頭，嗰下佢就會扭到啦。咁同埋而家天氣凍啦，咁我哋注意翻一樣嘢就係話要同佢保暖，用暖水袋啦，朝頭早同夜晚同佢敷下啲關節。每個位置唔需要太耐嘅，大概30秒到啦。有陣時啲主人好聰明嘅喎，佢就同我講：我睇電視嗰陣時咪得咯，賣廣告嗰陣時候30分鐘一次廣告，啱啱30秒一 part， 30秒一 part， 30秒咁就可以做曬全身嘅。你睇嘅病嗰陣時候咁樣咯。咁同埋瞓嗰陣時候咧，要注意一下啦。咁就唔好買個太臨身嘅床墊啦。咁最好買翻啲厚身少少。承托力好的咁多嘅床褥俾啲狗仔瞓啦，咁避免譬如佢而家冬天人都懶轉身啦，咁狗仔都係噶，咁啊瞓落啲硬嘅地方嗰陣時候，嗰啲關節咪會撞到落去嗰啲硬嘅物質嗰度咯。當起身嗰陣時候，佢知道咧就好似受傷咁樣，唔想喐佢啦。但係太臨咧，佢就變咗失去平衡啦。佢落床嗰陣時候，成個身體就聚咗落去嗰個牀嗰度咧，咁對佢關節都唔好，咁就最好買啲。乳能色咗，仲有乳膠厚身啲，乳膠嘅床褥就會比較易洗啲，硬得嚟佢有個承托力，要好少少啦。如果大家對動物病理治療有興趣嘅，就可以嚟呢個我個 Facebook page 嗰度揾到我噶啦。 Raymond 好開心喎、今日咧好多謝你咧同我哋嘅主人咧介紹咗你做物理治療上嘅程序啦，同埋好多關節上嘅嘢，同埋亦都認識咗點樣去抱動物嘅。咁希望大家記住，有需要揾 Raymond， 佢一定會幫到你。下星期六見， 拜拜。 又是我欣欣小挑事啦，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开咧关节问题物理治疗上嘅点样医疗啦，咁我想喺度都同大家讲嘅咩 tips 咧，其实唔系咩 tips， 只不过系俾各位主人要留意一样嘢啦，尤其是咧好似佢呢啲北京狗啊或者细狗咧，好中意一样嘢咧就系跳凳、跳梳化、跳床，咁而家市面上咧都有啲楼梯级噶。其實呢正常你真係，如果佢真係上跳嘅時候，不如你哋買個樓梯級，減低佢跳嗰陣時咧，影響個脊椎，影響個頸椎，到陣時佢哋有機會係創傷，甚至乎攤咗嗰陣時咧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。咁同埋一樣嘢啦，天氣凍啦，年老嘅狗咧，關節問題上係好大問題嘅，所以咧定係要保暖。同埋咧，如果真係見到佢唔想喐，或者甚至乎掂佢活動嘅時候咧，點樣啊？盡快去睇醫生，甚至乎可以上頭先 Facebook 嗰度問一問啊，Raymond。下次見。